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燕青华回来后，发现他养的年轻鲛人正背对着他坐在岸边对水梳发，心中颇有几分得意。一想到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主角，如今就像他饲养的宠物狗一样等他回家，怎一个爽字了得。燕京华心情极好地去找他豢养的小龙，却处处不见踪影。他只当是小黑蛇调皮，并未细寻，回了余光潭前洗手。段书觉看到他，温和又谦恭地向他点点头。 燕大哥。 燕京华甩一甩手，故意把水珠洒在段书觉脸上。 小黑蛇呢？ 叶继明在段书觉腰上盘旋一圈，气得吐了吐舌头。池小池则淡淡地抹了把脸。 可惜了，不能说脏话。 向来绅士的林六一竟然开始真心实意地替池小池憋得慌。好在他面上的礼节维持得十足到位啊，回答的也是段书爵士的谦恭有礼。 大概是走了吧。 走了？ 即使是再温和的话语，也无法消磨燕京华听到消息时的震惊。他从泉水边跳起。 什么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为什么要走？ 他性子本来就野一些。 池小池温和地看他。 燕大哥，人各有志，莫要强求。 燕京华瞠目结舌。他把小黑蛇救回山之后，想着他将来会成龙，便不敢怠慢，舍下血本特意拿空间灵泉里结出的果子给小黑蛇吃。谁想那小黑蛇不知是不识货还是太识货，一吃便吃上三四颗，还连吃带拿，一气儿便顺走了七个，分给了小鲛人吃。要知道，即使是拿灵泉浇灌，这棵宝树半年也只能伸出七八颗果子。燕京华吃不得修炼的苦头，就趁着这果子养养灵髓了。谁想小黑蛇动辄总是抱了他的果子走，一点都不客气。燕京华心痛之余，也只能安慰自己。一个是未来要炼的丹药，一个是自己未来的小弟，他们越强大，自己能拿的好处就越多。这也算是长期投资，放长线钓大鱼了。谁想这小黑蛇拍拍屁股说走便走，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。燕京华着实心疼那些浪费了的果子，又不敢在此时在段书觉面前崩人设，只得嘟嘟囔囔道：“ 这也太没良心了点儿。” 话音方落，零六一耳朵一动，在近距离间他隐隐听到一个奇异的机械音。 宿主请注意，宿主请注意，原主段书觉对您的好感值出现异常，数额归零，正在申请复检，请勿慌张。 林六一心中登时警铃大作。 不妙。 燕京华配置的系统和自己属性一致，与要攻略的主角段书觉更是紧密相连。换言之，从理论上讲，他能够实时更新，甚至精密勘测到池小池任何数据的变化。零六一靠着自己的滤镜坚信，这和池小池的演技无关。他家小池已经靠演技把段书觉对燕京华原本为-500的好感值提升到了零，是个非常努力的好孩子。但零六一同样不敢怠慢，立刻着手捕捉异常侵入的脑波讯号，悄悄进行细微的干扰和修改，渗透入内，以确定这个系统惯用的传输信息与数据的格式。对系统而言， 这次操作的精细程度绝不亚于一场外科手术。同为系统，零六一最明白，此刻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尚未被对方发现。一旦被对方察觉自己的存在，那小池怕是只有和燕京华撕破脸皮一战，一条路可以走了。他该让小池有更多活动和斡旋的余地才对，这是零六一的责任，也是楼隐的责任。池小池注意到，燕京华像是听到了什么，神情微僵，面色有异，且不再继续抱怨忘恩负义的叶继明，心中便觉得有些不妥，问零六一：“ 怎么了？” 零六一正将一个小型木马混入信息流中，悄无声息地导入燕京华的系统之中，动作就像是从琥珀中提取千万年前的文字血一样谨慎小心。好在他在上个世界里和那些追击他的人工智能们斗智斗勇，已经做过了充分的预备练习。他一边工作一边温和道：“ 没事，你安心。” 现在他不该让池小池分心，让他保持心态平静才是最要紧的。小池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儿，但既然零六一叫他安心，他便能安心，因为告诉他要安心的是零六一。不多时，零六一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数据，在对方系统再次发出检测信号时，零六一成功在中途截流，将伪造的一份数据发送了过去，随后便是紧张而无声的等待。同样紧张的还有燕京华，他这次回山就是算着子虚见会的时间回来的，他打算带段书觉参加，并借机谋取属于他的气运。原著中的段书觉虽那逍遥老道行走天下，此时已有些少年任侠之气，他在子虚见会中拔得头筹，夺得时中剑和剑中蕴藏的千年剑意，从此走上开挂之路，一路仙鹤好不风光。他燕京华又不是那清心寡欲的老道，又不是雷锋，养了段书觉这么多年，也该收取些报偿才是啊。但若是段书觉发现了当年之事，不会吧，他那件事情做得隐蔽得很啊，段书觉父母早晚会死在那群贪恋娇珠的妖邪手里，这是他们的命数而已，不过是早死了几年。虽说这般安慰自己，燕京华仍是忍不住心跳如鼓。好在数分钟后，他的系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：“ 宿主，非常抱歉，先前传递的数据有误，现在已经修正，攻略对象对您的好感度仍为100，请您放心。” 燕京华大舒一口气，又忍不住责怪：“ 下次查清楚再说，吓我这一大跳。” 解决了这段小插曲，他才把自己的打算同段书觉说了。果然段书觉没什么犹豫，便应承了下来。燕京华心事一了，就闲不住了。他听说九师弟收了个女徒弟，年方28，美貌得很，过两日九师弟便要带他出去除妖游历，半月后方归，而禁虚见会会在20天之后举行，算来时间充裕，大可以去陪着小美人出去走这一遭，快活快活。在他来的世界里，燕京华算不得外表出众，但胜在口舌灵活，脑子反应快，而这普天下的男女大多愚蠢，几句甜言蜜语啊，就能哄得他们前赴后继。这些男女没有多余的耐心去长久观察对方言行，只愿意看到送到眼前的花与巧克力，听到新鲜热乎的情话，还美其名曰活在当下，不在乎天长地久。于是燕京华就顺了他们的意，他本来就男女皆宜，荤素不忌，帮他们或他们活在当下的同时，自己也快活地活在当下。每当自己玩够了离开这些人时，这些人没有一个当初恋爱时那样潇洒的劲头，个个哭着喊着求复合，丑态百出，看着就有种莫名的快感。所以被系统选中来到各类烂尾书的世界时，燕京华简直活得如鱼得水。烂尾文里的大多数角色 智商水平低于正常人类水平线，但大多数都美得惨绝人寰。面对一群蠢钝如猪又美貌若仙的男男女女，燕京华可以尽情享受手握剧本唯我独尊的快乐。不过目前他对段书觉的兴趣并不大，毕竟段书觉刚画出双腿没多久，燕京华还对他原先那条漂亮的大鱼尾记忆深刻。尽虚风中男女都漂亮得很，段书觉虽然尤其出众，但他可没兴趣也没有条件去搞鱼。段书觉于他而言就是一台 ATM 而已，而且还是一台不必他操心会自己保养自己的 ATM。 他把他的 ATM 再次扔到山里逍遥去野，也能顺道消解派遣一下小弟跑路的痛苦。